接发火。酷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美好的假期呀、啊，已经过了一半，马上来听听六点钟的酷炫懂懂懂，给你懂这碗鸡汤。 第三场人生道理，酷炫懂懂懂。 这碗鸡汤分享给即将要在一起的伴侣，或者是目前正在拍拖的朋友、嗯、啊。他说的是慢慢来也是一种诚意，我们来听听吧。 谈恋爱不能发展太快，开始的不明不白，结束就会不清不楚。一上来就牵手拥抱说爱你，根本就没有了解彼此就匆匆忙忙在一起了，最后会因为新鲜感的消失而分手。健康的恋爱就应该像小火慢炖的粥，需要花更多时间慢慢了解彼此的喜好，要在一起吃好多好多饭，要讲好多好多话，慢慢来才是最好的诚意。 慢慢来才是最好的诚意， 其实我觉得是看你在哪一个年龄层吧。因为我的朋友就是在27岁的时候、嗯、他遇到了一个男的，他们真的是很快，就是第一个月， 大概2分钟过后吗？ 不是，没有啦，几天后就在一起了、 哦、几然后过后 真的，然后一个月后就结婚了， 真假， 然后半年后就有一个孩子了， 哇哦， 可是到了、 啊、等一下，不可能、 啊、 他们刚见面然后几天过在一起，然后半年过有孩子、 啊、 他们孩子怀了半年， 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啦。 OK， 你这个逻辑有问题。 就他们是很快，而且他们在一起到至今已经差不多有3-4年了、嗯、都还在快快乐乐呀、嗯、所以有时候快的话不一定代表不好啦、 right， 我觉得有太多例子真的告诉我们不需要遵循上一辈的说法，就是要真的一段很久的时间、嗯、verify 了过后你的那个 probation 过了、嗯、才可以真的在一起。因为真的有身边像你的例子、嗯、他们真的才算是闪婚吧， 闪婚， 可是真的很闪，可是也过得很幸福啊， 过得很幸福啊。 那到底要怎么去定义一个关系能不能这样子开始呢？这个需要再请教你一下，我们回来再仔细聊一聊吧。 OK， 小酒歌选 Beyond Trend， 歌选 Beyond Tre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TNT 时代少年团的至少我还算快乐。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第三场人生道理，歌选懂懂懂， 酷炫懂懂懂，今天来懂得这碗鸡汤呢，我们开放让大家来讨论一下。他就说慢慢来是一种诚意，这位博主就说到很多的关系就是因为不明不白的开始就很快不明不白的结束。他觉得一个恋爱呢应该是要吃了很多顿的饭，长时间待了一段很长的时间，确定了彼此的喜好过后才正式展开这段关系。大家也可能听过，不过我们今天是以2025年的时代来说，就发现其实也不一定要这样子，也有很多的例子告诉我们他们可能真的是闪电式的在一起，甚至有组织家庭、 嗯、 但也过得很幸福，万一可能真的就是对的人啊。 是啊，就所以你遇到对的人的话，其实你们就是一直到尾了，就是长长久久了。可能真的是你没有遇到对的人，所以你就觉得哎呦快餐式恋爱一定不长久的啦，很快分手的啦、嗯、应该是你们彼此都没有了解彼此之间吧、嗯、就是有可能你的生活就是有你有你的世界去玩、嗯、我有我的世界去玩、嗯、所以你们都没有了解过彼此，怎样长长久久呢？ 我觉得有一种人他们是属于害怕的， 害怕怎么样？ 害怕型的，就是可能因为过去的创伤或者是担心拿得起过后呢放不下、 嗯、 所以一直迟迟不敢开始一个关系、 哦、 懂吗？就是有些他们真的我有试过，真的是谈了7年啊。 你有谈过？ 不是，我的朋友啦， 我吓到我， 就7年的那种还没有确定关系的、 嗯、 是7年过后才在一起。 为什么不要确定关系呢？ 就是女方很害怕，是我的一个、女生的大学 senior 的朋友， 她不会介意吗？ 她的男朋友，她的那个 七年没有公开过她哟， 也有公开过，但是他们就是没有确定是男女朋友的关系、可是7年过，有一天她真的答应了男生，结果他们现在也是很幸福啊。就我觉得时间长短真的很难去定义耶， 真的很难。 但我也觉得她男朋友蛮厉害，是她真的可以等她7年。 嗯， 就苦苦追他7年，结果真的在一起了。 我也是等我的另一半等了很久啊， 有几年了。 其实我大概等了他2-3年的时间吧。 但这2-3年都是有像是在以在一起的方向的方式相处，对吗？ 嗯，没有、啊，因为那时候他在巴哈姆，然后我在 KL，、我们算是异地恋的感觉吧，算是啊。 你如果讲 Paris 跟 KL， 我可能会 信、欸。也是很远啊，巴哈姆跟 KL， okay, 然后你没有那种见到面的感觉， okay, 就是不愉快啊、就是不喜欢啊、我是那种不能异地恋啊，每天要见面不能异地恋的人，你能吗？异 地恋， 我还没试过，经验也不多，不太清楚。 哦、OK， 那当你遇到对的人的话，那你试试看该异地恋，看你感受 到。而且我觉得这是给自己一个承诺吧，就是如果你真的决定要快速的开始一段关系，但你要接受那个结果，嗯、它可能是好，可能是不好，嗯、真的是像我们讲的，拿得起要放得下。 是， 希望大家学会这碗鸡汤呗。 守住 Beyond Trend， Go Trend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王以太和刘志佳的《危险派对》。 Hello， 你好，我是 YY。 第三场人生道理，歌炫懂懂懂， 歌炫懂懂懂。接下来懂的这个潮语呢，比较特别啊，是跟什么有关的呢？ 什么有关啊 ？OK， 其实它指的就是英年早呆。 英年早呆啊。英年早呆是啥意思啊？应该是形容着这个年轻人早早呢就开始发呆了。啊，在早上的时候，那个上班的时间刚开始而已，他就开始发呆放空啊，今天要干嘛？又好累哦。这 上班时间， 上班的时间的时候啊，上班时间在九点还没有开始啊，他就发呆了，就放空了，就一整天在想着，哎呦很懒哦，不想做工，哎呦很懒哦，我想要回家睡觉了，就是这样子的意思。 你这个叫做上班早呆， 上班早呆， 因为上班的早上开始你就呆了，他不是英年早呆， 英年早呆呀、啊。应该是形容着年轻人的，对不对？形容年轻人， 是的，没错。 年轻人早早就呆呆这样子的感觉啊，应该是他没有什么经验，比如说像是爱情、嗯，他没有什么经验这方面，所以呢，他就呆呆这样子。女生说什么，他说啊，是咩？啊，真的咩？哦，这样的啊。啊， 很木讷 啊，木讷的感觉，很木的男生、hey. 啊，形容着很木的男生，是不是？ 恭喜你，两个都答错。啊哈。到底是什么呢？你再猜一猜，回来给你这个英年早呆的正解吧。我能说目前在Go炫 谁呢？ 还没有人英年早呆， 因为全部老了，没有英年了。 老年那、啊、可能我们都是老年人，但确实我们没有。你再猜一猜，他跟年轻人是有关的哈。 OK， 好的，守住Go炫 Beyond Trend。 我是莹， 我是俊， 我们是 英俊组合。不是啦，我们是勾炫 Magic Hour， 有我最不会讲广东话的 Broccoli 李伟俊， 还有我最古灵精怪的 YYY 莹莹哦。 Go Shine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哦，来自张真源的《镜花水月》。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第三场人生道理 ，Go Shine 懂懂懂。 继续来猜这个潮语叫做“英年早呆”。 你有什么 tips 吗？就是形容着这年轻人哪一个 range 的年轻人？ 其实你也是有一点点英年早呆。 哈，我英年早呆。 Okay， 英年早呆里面有一个 terms， 就是。有点老年痴呆的感觉， 老年痴呆的感觉啊， 对， 类似好像忘东忘西哦，有健忘症， 你有吗？对不对？ 有啊， 所以你有一点点英年早呆，哎， 所以是时常忘东忘西，又或者是面对到什么事情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处理，就很慌张啊，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呢、啊？ Don't know how to do 啊， Don't know how to settle 啊。 恭喜 YYY 莹莹答对80%。OK， 算你厉害，确实英年早呆就是形容这一类的年轻族群、 uh-huh. 因为有一句话就是比较不好听，也希望不要发生的，叫做英年早逝、 okay. 那它是根据这样的一个词来改编变成英年早呆、 uh-huh. 这个呆呢就真的形容你的脑子在最好使的这个年纪，也就是你现在在20多这个年纪、 uh-huh. 却出现了好像老年痴呆的感觉、 uh-huh. 刚想的东西转身又忘了，一个验证码念了800遍又记不住，然后银行啊手机密码都不能做，做完一件事情又要检查很多次，对自己非常不放心、 uh-huh. 很难独自完成很多事情，叫做英年早呆、 oh, 除了英年早呆还有英年早疼， 早疼 也是说很多现在的20多岁的年轻人、 oh, oh, oh. 弯个腰捡个东西已经是 腰骨酸了 就开始 对啦glug glug 叫做英年早疼，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right? 那应该是开心事还是伤心事？ 当然是伤心事啊。不是有一个 reels， 每次有个 memes， 有一个年轻人他想要弯腰去开下家的柜子，然后柜子发出咦的声音、 oh. 结果他发现那个柜子没有声音，因为咦是他的腰。所以就是才20多岁就这样子， 所以 因为很多年轻人他们现在都久坐办公室或者很少运动，导致有这样的一个咦的事情发生、嗯、 是这个故事教会我们你要吃多一点钙质的东西，消撒 calcium 的东西， 我觉得你 真的是会有咦了啦。 还有你要以身作则，莹莹小姐 要去运动吗？ 是答应我做的 gym 这个礼拜做了多少次？ 明天我没有要做 gym， 我要可以跑步啊，可以做打球类的东西，我 OK。 gym 的话另外no 不要上健身房。真的是希望大家不要英年早呆咯。 OK， 小姐哥小姐 Beyond Trend。 Go 炫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飞道尔的《你会来看我吗》，我相信大家肯定会去看他的沙拉越战的《能遇见就很不错了》，将会在7月12号晚上8点 Miri Indoor Stadium 开唱，去到 mydoorbookmyshow.com 就可以买到演唱会的入门票啦。 Hello， 你好，我是 YYY 莹莹。 那当然除了去飞道尔的演唱会的要买他的入门票之外呢，这个让你通往最有魅力老师的世界的票是免费的，因为我们过去就举办了最有魅力老师大选拔，而 Kaylee 还有 Lia 佩珊呢就亲自造访了我的大学 Taylor's University， 来问问同学们关于最有魅力老师有谁呀、啊、听听看这位同学怎么说。 脑海一闪过、 哎、今天我刚开学哦，我的那个老师很帅哦。 谁叫什么名字？ Ever 还叫 Ever？ 好啦，你三个 有 IG 吗？ 他就接着杀吧，我刚才上第一堂课吧，我刚才 这样有照片吗？我们看看。 我没有照片，刚走过去吧，我刚才才 哎呦、 可惜、 他是叫 Mr. Long 吗？ 你是叫什么可惜的？ Long， 他是一个很 sexy 的老师、 OK、 他很有可能。 我选这个老师是 Dr.Serene， OK， 他是教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Business， 他其实是很厉害教书 ，as in like， 比如说我们要的 assignment 是要 score A， 嗯， 然后他会教我们哦，你是要怎样达到我的 expectation。 他叫什么名字 ？Sean。 OK， 他是教什么科系的？ IT 的。 谁叫什么名字？ 他叫 Sean。 哎，可以看到在 Taylor's University 呢就有一位叫做 Sean 的老师、嗯、一直是榜上有名啊，被很多同学给推荐哦。 真的，而且 Sean 这个名字呢在我的朋友圈里面呢其实有三个 Sean， 长得都蛮帅的，所以应该是这个老师 Sean 老师呢也是 OK 的，蛮帅一下的吗？ 可能叫 Sean 的好像都是很帅嘛，对不对？ 都是帅的。 OK， 大家想要看到这些老师到底长得是什么帅气甜美的样子呢，赶快去到够炫的 IG 来看看这一则 Reels 吧。当然从今天开始呢，大家可以去到够炫的 NY 来为你喜爱的老师无限的投票，是无限的、啊、这个活动呢一直进行到5月15号的中午12点哦。 是啦，5月16号呢我们就会揭晓到底谁是最有魅力的老师啦，而且够炫 MC 呢还会亲自呢到获胜的老师的学校呢送上这个 Liberty 饮料和奖状哦。赶快到勾选到 NY 投票吧，大家详情条规浏览勾选到 NY， 上这个选 B 完全。